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山月十岁，我是蒋林珊。 我是唐林月。 其实已经好久没有上传新的节目了，其实是因为最近大家都比较忙，然后我也是在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去到了美国纽约，但是因为可能我心里面还是更喜欢像巴黎那样的大都市，所以纽约给我带来的那种冲击感并没有多么强烈。然后去完纽约之后，我又去了斯坦福去上了两周的课，所以就是一直耽搁着没有录音。但是最近呢，躺呢就跟我们说我们好久没有录音了，我们应该录录音，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在近期就会上传新的节目。我想问一下躺最近又都在忙什么呢？ 其实我本来只是觉得我们很久没有录音了，结果根本没有想到有这么久都没有录音了，好像这段时间一直在忙来忙去，但是回头想想也不知道在干嘛。然后那天在网易云音乐上有一个叫李敏的听众给我发了私信，说好像很久都没有更新节目了，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都还好。我当时就回复说，哦，是因为我们时间很难凑，大家都很忙，然后所以一直都没有录新的节目。然后我看了一下才发现我们已经一个月都没有传新的节目了。然后那个听众就回复说，因为感觉大家在国外好像很乱的样子，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注意安全，所以当时看到那个之后感觉很温暖，但是也很惭愧，然后就赶快在群里面说，啊，我们好久都没有录音了，然后赶快录之前说的那个书什么的。其实我这一个月真的就是一直在奔波忙碌，但是好像回头想一想也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月就是， 对啊，你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搬了家。 对啊，我就是因为我暑假结束然后回到巴黎搬了一个新的家，然后搬家之后有一系列的手续，有什么要换电话卡、银行卡、医保卡这些东西的地址，然后全部都要各种寄信啊、保险公司啊、房屋住房保险这些东西。我今天下午就是刚刚去领了那个暂住证回来，这一系列的事情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所以整个是一个非常崩溃的。即使在这个崩溃的情况下面，好像想一想也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哎，时间都去哪儿了。 对，我之前还在想说，哎，搬了一次家，然后谁知道搬回这一个住宅区的时候又搬到了同一个房子的同一间房间里，我还觉得挺无聊的，就想换一个新的房子多好呀。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想着如果真的换了房子的话，还得换各种各样银行卡呀、什么保险的地址，确实挺麻烦的。哎，所以其实也好吧，就是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不过我们说回正题，其实今天我们录这期节目是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录音的事情。那关于录音这件事情呢，我们之前在100期的时候收到了很多大家的录音，然后会觉得，哎，其中的一些录音有一些小瑕疵，所以躺着提议说，不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录音这件事情，来跟大家说说应该怎么去录音，或许以后大家可以给我们发更多更好玩的录音，我们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 其实关于录音这件事情一共有三个步骤，最开始就是录音前的准备，然后录音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录音结束之后要进行剪辑跟配乐。那从最开始来说好了，录音前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就是先上厕所，然后在这个旁边桌子旁边准备一杯水，因为你讲话过程中间很有可能讲着讲着嗓子就哑了，或者是有很浓重的口水音，比如其实我现在很饿，觉得我口水音现在应该蛮重的，所以我刚才一直在灌水。这是认真的哦，这是第一点。 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尤其是如果你跟几个人一起录音的话，比如说你渴了，然后你要大家都等你，大家可能连思路讲话思路都断掉了，所以呢最好是事先把这些工作做好，就不会影响大家整个录音的心情跟那个思路。好，那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我们在100期里面给大家讲了一点点关于录音的一些注意事项，我觉得是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请尽量保持环境的一个安静。因为之前我们在100期的时候曾经收到一个听众的小音频，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是在操场上面录的，因为可以听到很大的风声，风声就把他自己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操场上都没有人，好像很安静，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空旷的环境反而会有像风声这种自然界声音，会非常影响自己讲话的声音。所以大家在录的时候最好尽量考虑到自己周围任何可能会被录进去的声音，比如说你桌子上有个闹钟会有滴答滴答，就把它拿走。再比如说你手机开了震动，那你把它关成静音，或者是你坐的一张不是很稳的椅子，你稍微动一下会有嘎吱嘎吱的声音，那就不要换你一张椅子。就是你考虑一下你周围中间任何有可能会被录进去的声音，然后尽量把这些因素给排除掉，这是第二点，保持环境的安静。然后第三点呢是和录音设备相关的，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在广播台录节目的时候，大家都是用台里的音台然后话筒这些工具，相对来说会录音效果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以及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能用到录音设备可能也就是手机或者是电脑，那如果大家用手机或者电脑录音的话，请尽量把设备放在自己的正前方，如果你放在左边或者右边的话，都有可能造成左声道或者右声道的声音偏大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你放在正前方的时候，也不要把话筒正对着嘴巴，正对着气息，因为有可能的气息会直接钻进那个话筒里面，然后录出来就会听到噗噗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后期很难处理掉的。然后这是第三点，设备放在正前方。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录音，或者是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录音，最好把内容先事先列好，或者是你自己想好这个主线，或者是你要读哪一段文字，你自己先想好。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录音过程中间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中间如果你突然就卡住了，然后要想的话，其实你的思路和你的情绪整个就断掉了。所以我们其实山月在录节目的时候也会事先把问题列出来，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个数，大概要说什么，所以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四点吧。 对，在这一点上面确实是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包括到现在有可能我也会突然在录节目的过程当中蹦出一个诶我觉得还不错的问题，然后突然问大家的时候，大家也会有时候会突然傻眼，尤其是如果这个问题是真的是我自己特别个人的，然后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呀，这不是跟我们刚才之前说要怎么做的那个方式不太一样吗？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一点上面，尤其是如果你是几个人录音的话，还是需要之前先把所有的事情都顺一遍，然后录音的时候会更加方便。那接下来就是录音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情。说到录音过程当中，最开始就是一定要试音，因为试了音你就会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否合适，然后这个设备是否合适。所以呢，自己按照说话的声音先试一试，试个十几秒，然后再开始录音，这样是比较好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真的录音过程当中了。那唐，你先说一说录音过程当中最开始录的几秒钟应该是什么？ 我想先说的是刚才失音的事情，因为可能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和朋友坐在一起录音的话，失音还有一个很重要注意的点，就是你们两个一起试，然后看一下两个人的声音大小是不是相近，因为不然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人声音大或者一个人声音小的问题，然后如果你失音了的话，就可以及时调整设备的位置或者调整你们座椅的位置和自己声音的大小，这样就可以方便节目录出来之后再做调整。然后刚才林珊问说录音前面几秒应该录什么，答案就是前面几秒应该什么都不录，就点录音然后就沉默，这样就是把周围环境的一个声音及时给录下来的。因为其实在我们讲话的过程中间，这半个小时的环境噪音和前面几秒钟的环境噪音是差不多的，当然除非是你有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位置发生变化，一般来说是相近的，所以如果你把前面的几秒钟的声音录下来，就可以作为你之后剪辑的一个参照，你就知道，不是你就知道，是软件就知道到底应该把哪些声音是环境噪音给消掉，然后这个就是录前面声音的一个重要性。 不过说到环境这件事情，还有很多都算是环境，比如说手机突然震动了，或者是你踢了一下桌子，或者是闹钟滴滴答答的声音，这些都是应该事先要注意把它给关好，然后不要把这些奇奇怪怪的环境音要录进去，那样就真的到时候会非常难以剪辑。 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录音的过程中间尽量保持自己的稳定，就是你不要前后摇晃或者左右摇摆，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声音忽大忽小，忽左忽右。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在录音的时候要自信，你讲错的话没有关系，然后你把这句话讲错了重新讲一遍就可以了，读错了东西就也没事儿，然后就重新再念一遍就行了，不要说因为讲错了话或者是念错了词，然后整个人就变成紧张，然后结果就卡住了，反而导致后面的声音和前面的可能接不上。还有一点的话其实也是和稳定有关系的，就是请你自己的声音尽量保持稳定。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在录读书节目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录散文，然后接下来录诗歌，录散文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声音就会很轻，但是录到诗歌那些慷慨激昂的，然后我们声音会变很大，这样就造成一个音频里面有的声音小有的声音大，这样到后期也虽然是可以调整，但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的。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训练一下自己的朗诵技巧了，要知道那些澎湃的感情其实不一定是通过声音大小然后来调控的，你其实保持一个平稳的音量也同样可以读出不同的感情。 这就是录音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了。那录音结束的那一瞬间一定要记得点保存，因为没有保存的话，那你刚刚的辛苦就都白费了。不过保存了之后就是剪辑跟配乐这一块的事情。说到剪辑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两个我们很常用的录音软件，一个呢是 Adobe Audition， Adobe 就是那个我们很多像 PDF 的阅读软件都会用到的那个牌子，就是 ADOBE， Audition 就是录音的一个英文词，就是 AUDITION。 然后另外一个录音软件是 Cool Edit，就是 COOL， 然后 Edit 是EDIT 这样的一个录音软件，两个都是很容易上手的录音软件，大家可以去下载来，然后看一看网上的一些教程，应该就能学会最基本的一些剪辑技巧。那其实剪辑呢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活儿，大家如果听过我们的那一个广播剧的话，其实要我剪可能是剪不出来的，那就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训练，然后你多去剪辑才会知道每一个细节应该怎么去处理声音是会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但其实做读书节目最基本的就是要剪口水话，就是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可能说错了一些东西需要把它剪掉，那最常剪的就是剪说错的话，所以在剪说错的话这一点上，大家在录音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说错了一句话的时候你要需要把你说错的那句话重新全部说一遍，而不是从那个错的那个点开始，因为这样会比较难剪。 另外口水话就是嗯啊啊呀，其实然后就是啊，这些我们常听到的口水话，一般来说我都会选择把它全部剪掉，但是呢有一些嗯啊其实是可以保留的，因为它可能是带动情绪的这种嗯啊，或者是其实什么的，那大家可以选择把它保留。但至于什么样的口水话是值得保留的，这一点又是我觉得根据那个节目本身来定。就比如大家可能有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几个主播情绪崩溃，然后这个时候的嗯可能是一些很珍贵的嗯，所以大家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对，其实刚才林珊讲到剪辑很重要的就是需要练习，然后在剪的过程中间你可以自己反复听，自己听着顺耳，然后就说明至少是过了关的。如果你自己听的都很别扭的话，然后这些内容又是可以依靠剪辑这种技术活来解决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剪掉。 那说完了剪辑，其实就是配乐。配乐这件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要符合主题，比如说我们录过下雨的节目，那我们就会找很多跟下雨有关的音乐，这样配起来就会很符合主题。那其实在做读书节目，一般我们配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柔的音乐，你很少会在我们的节目听到 rock and roll 这种形式的音乐，因为音乐在这种状况下可能会喧宾夺主，毕竟我们的声音才是整个节目里面最重要的。音乐配的时候也需要多听几遍，看看音乐的大小是否合适，也是一个不要喧宾夺主的问题。其实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录节目的时候，有的听众就会在下面说，哎呀，你们的那个背景音乐声音太大了，能不能把它关掉什么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所以可能配乐的声音比较大，就是因为当时我不知道要如何降噪，所以没有降噪，然后就觉得哎呀，我们讲话的声音有一些奇怪的噪声，那怎么办呢？就是可能把声音音乐声音调大一点给把它盖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所以也再一次证明了就是剪辑配乐真的是技术活，需要大家去磨练一下，你才会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整个录音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欢迎大家，如果以后还要想给我们留言的话，除了以文字的形式，也可以以音频的形式发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播放出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关于录音的问题，或者是自己有一些录音的经验的话，也请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可以在节目中间和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如果有小音频发给我们的话呢，其实也不一定要配乐之类的，我们也可以帮你配乐，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投稿，然后让更多听众听到你们的声音。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蒋林珊， 我是唐林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她。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非午夜电台，我是主持人大白兔。这段经典的台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我们在至尊宝戴上金箍的前一刻，或多或少都感到了些惋惜。我们大家都不是至尊宝，而他也不是紫霞。爱情时时刻刻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它不一定要多么惊天动地，但一定要给两人以快乐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爱情，有幸请来了两位嘉宾与我们分享，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身边的爱情故事。 主持人你好，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分享一点小故事。没有那么多老套的故事情节，我们的爱情平淡而幸福，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他是个老实人，我们结婚没有夸张的钻戒，也没有浪漫的烛光，有的只是简简单单的几道家常菜和至亲及好友的祝福，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着。但是他睡觉打呼噜，我经常被震得睡不着，日子长了我终于受不了了。那天白天我告诉他这件事儿，还警告说再这样就只能分开睡了。两人沉默半天后，他只淡淡说了一句我改，我也没再好说什么。那天晚上我故意看书到很晚，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个改法。出乎意料的是，那天之后真的再没有那震天的鼾声了，我也一天比一天睡得踏实。大概在一周后，我才发现了端倪，他的黑眼圈变得越来越明显，我这才知道了一切。他那短短两个字的背后，是不管我熬到多晚，都在我熟睡后才敢松懈的小心翼翼。我不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他不打呼噜的秘密，只是每天都不再熬夜看书，让那个傻傻迁就我的人能够早睡一点。 听完小慧的故事，我想说，有时爱情确实不一定有甜言蜜语或者意外惊喜，需要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两个人互相在乎和关心。我们的生活往往是平凡的，但有些人能够让你的生活闪闪发光。好了，接下来是小毛，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想讲一讲我姥爷和姥姥的故事。我姥爷是60年代的大学生，书法写作、下棋作对样样精通，而我姥姥相比之下文化水平要差一些，那些姥爷擅长的事物他几乎都一窍不通。就是这样，在我看来隔着108000里的一对，50多年过去了依然恩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们搬家后，姥爷自己学会了在电脑上下棋，姥姥不懂也从来不问，只是坚持着每过半个小时就必须把他拉起来活动活动。姥爷身体出现一些问题要控制饮食，姥姥便把每顿饭的放的糖和盐都精确到克，奈何老爷满腹经纶，嘴馋时面对姥姥的一句不行也没有任何办法，只是笑。对了，就像有一次姥姥在听我念给姥爷写给他的诗的时候，他脸上的笑，这一点他们倒是很像。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很简单，简单到不需要任何一方拥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但同时陪伴也很难。难就难在 能不能。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你是否对志愿活动充满好奇？ 你是否想换一个视角去拥抱这个世界？ 你是否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仍愿意沉下心去帮助我们能帮助的人？ 本期的红果园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志愿者的世界。 什么是志愿者？联合国定义为自愿进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不获取任何利益、金钱、名利的活动者。而对我们大学生来讲，我想志愿者就是在不帮倒忙的情况下给服务对象带来简单的快乐和慰藉吧。 我觉得志愿者是最能体现公益精神的一种方式了。做一名志愿者，在特殊时期给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不会去索取一分一毫的利益。也许在这个社会听起来有点假，你也许会说，谁说做志愿者不要回报？难道不会去图一个好名声？志愿者听起来很漂亮，评奖评优。诚然，我承认现在许许多多的志愿者都存在那么一点点私心，但是无可否认，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志愿者这样的公益活动的内涵并未因此而变质，它依然是人们心中的一份净土。 各种肤色，各种奇装异服，各种笑容，各种祝福，希望选手们都能顺利到达终点。 感受到了全民运动的氛围，有外国人、老年人、残疾人，自己也被带动进来。热爱运动的人都是 乐观开朗。但一口水都没有喝，但是把水滴到他们手上的时候啊，还是超有成就感。 听到他们一声声的谢谢，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发现国旗掉到地上捡起来交给我们才继续跑的小哥哥，有推着儿童车带着孩子体验马拉松的父亲，有和我们一一击掌的阿姨，在短短一个小时里，很荣幸路过你们每一位勇士的马拉松。 就在上周，刚刚结束了北京马拉松赛事，不知道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北马小黄人志愿者刷屏呢？今年北马的主题是一呼百应，为爱而跑。 而我们的志愿者也在以他们的方式为爱服务，他们凌晨就已经站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选手们递水、喷喷雾等等，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想法。那么在这次活动中，你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我们那个岗位叫呐喊助威岗，就主要负责先提前去把那些呐喊助威的道具都准备好，比如插小国旗，然后吹那个加油助威的那个加油棒，然后要分发给在周围观看的观众们，然后引导他们就是一起给运动员加油。 那你觉得在路上奔跑的人和在路边服务的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我觉得奔跑的人他们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比如我要跑到什么迷你马、半马，就多少公里，就是他们的目标嘛。然后我们就是奉献爱心，我觉得就是帮助他们跑完。 那在北马志愿活动中有哪些事情是让你难忘让你感动的呢？ 一个是就其中有一个，就我们刚去的时候有一对儿就是夫妻吧，然后带着老人，然后就来管我们要那些加油棒、小喇叭什么的，说他们女儿也要跑，然后就全家人都来给他加油，就觉得很感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跑步的时候，就好多运动员就开始我们在给他们喊加油嘛，然后他们也就他们和我们对喊加油，然后要么就是对我们竖大拇指。我们已经是就差不多10公里了，我觉得其实已经挺累的了 啊，真的是一段特别的体验。那么我们都知道授人玫瑰手有余香，你从这次的志愿活动中收获了什么最可贵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那些就是什么让我更有毅力啊，让我什么更有耐心，那些其实还是其次的。我觉得最可贵的是让我就更加愿意帮助别人，就比如做完这次志愿活动，我就开始找下一次志愿活动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是也会体会到更多就是不一样的经历，更让我乐于助人吧。 最后你觉得我们年轻人为什么应该去参与一些志愿活动？我们都能从哪些渠道了解到志愿活动的信息？ 我知道的渠道就是那个咱们交大的那个青年志愿者团。然后参与志愿活动是，我觉得就不同的志愿活动可以收获不一样的经历和体验，就比如体育类的志愿活动，就像北马呀，还有一些足球志愿足球比赛的那些，感受到运动员啊、观众的热情，然后我觉得这是平常大学学习啊、生活都感受不到的。然后还有那些就是什么科技类啊那种志愿活动，就也能开阔视野吧，就学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个活动，由北京交通大学红十字会举办的语伴活动。他们利用平时的空闲时间去聋人学校，与对方学校的孩子们进行交流，互相学习。新学期伊始，他们就已经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了。 去年的10月13号是我第一次参加语伴活动，到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因为从第一次的接触到一年的相处，我觉得我的语伴需要我。虽然我能做的不多，但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就要坚持。或许说，这就是一份情怀吧。因为他们就是在听力和语言表达方面有障碍嘛，所以沟通确实是一个最大的困难。但是呢，有些孩子其实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口型，知道我们说话的内容。所以对于这样的孩子，你可以直接和他交流，但是有些孩子呢，就是完全需要通过写字，就是通过笔下来交流。因为他们通过听力这个方式来接触这个世界比较少，所以除了这一样，其实他们跟平常孩子其实差不多。我的语伴叫做郭家辉，他是北京人，然后他就是一个纯真善良而且非常幼稚的一个高一的小男孩。从第一次见他到一年的相处，到第二年继续相处，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着小情绪，也会撒娇，也会 非常傲娇的这样一个人，因为他成绩比较好，语言表达能力也比较好，所以他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性最脆弱也最打动人的地方吧。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比较焦躁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我参加这项活动以后，我跟我的语伴交流的时候，我都必须要注意我的语速，我的说话的声音，我的一个表情，我的一个动作，我的一个眼神，因为这些对他来判断我就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是我的语伴让我不能说是完全改变吧，但是在我的脾气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的红十字会有一个公众号，我们当时在公众号上出了推送，然后招了志愿者。其实我们的要求并不高，需要的是只要你有一颗乐于奉献的一颗心其实就够了。但是这次招志愿者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报的人太多了，但是我们只要12位志愿者，所以我们就挑了那些更加开朗外向还有充满正能量这样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 而现在做志愿已经不局限在国内，国际义工也越来越被大家推崇。我们周围就有很多同学在假期的时间远赴他乡去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给他们带去更多的知识，让他们感受更多的温暖。 总是想着要在青春的尾巴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出国做义工，用自己的怀抱感染另一群不同肤色的孩子，让热情和温度通过紧握的手掌悄悄传递，跨越语言、地理、文化种种障碍，温暖一瞬间便胜过了千言万语。 何子姐好，看到你在暑假去尼泊尔做了一个月的义工，我们大多数人对尼泊尔这个国家呢都不是很熟悉，也有人觉得是一个比较穷比较落后的国家，那么你去了这个国家之后对它有什么新的了解呢？ 其实提起尼泊尔的话，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又穷又落后，可能各方面设施都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去到以后你会发现它确实担得起叫做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因为他们比较容易知足，而且在当下的状态中他们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了一个月下来，会觉得自己的心比较静。如果说是贫穷和落后的话，只能说跟我们相对，但是跟他们当地的人来讲，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贫穷，也没有觉得自己落后。 那么那边的孩子和我们国家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在你刚接触孩子的时候，他们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各国的孩子其实都差不多吧，因为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对什么事情，对新的事物特别，他们都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唯一的区别是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他们其实在教育方面特别欠缺，大部分的学校叫做私立学校，有一部分叫做家庭式学校。家庭式学校是指说它是由一个家庭去开办的，然后我的亲戚朋友的小孩还有我亲戚朋友的朋友的小孩都会送到这个学校来上学，它相当于老师没有特别好的资历，然后呢教育水平也不是特别高。当一个地区大部分是这种形式的学校，还有一些是叫公立的贵族学校啊，也是请的一些当地的没有经过是我们像师范学院毕业的那种老师去。一般一个地区有一所比较正式的学校都已经我觉得比较难得了，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好的教育环境，他们对一些我们同龄的小孩应该懂的事情他们不会了解，知识方面也比不上我们国内的小孩。而且我发现最明显的一点是尼泊尔的小孩他们没有个人隐私观念。 那在你们的相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比较困难的经历呢？你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我前面有提到他们没有个人隐私观念，他们觉得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没有私人空间的这种观念在，所以说经常会出现的状况是我出现在学校，然后瞬间在一两秒之内我身边都是人，我一步都走不了，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后面你在课上去给他们灌输这种隐私观念、个人的空间观念，还有人和人之间相处你应该注意的一些基本的礼节方面的事情，从小去告诉他们，以一个老师的姿态，然后之后你在遇到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跟你打招呼，会有正常的日常沟通，然后呢他们也会去考虑到别的小孩或者说别的老师的舒适程度吧。 他们一定是从你这儿学到了不少，那么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特别打动你的，或者说让你现在都记忆犹新的事情呢？ 在尼泊尔的那段时间，其实有很多事情特别打动我。我不知道国内清不清楚，我当时在尼泊尔的时候，尼泊尔有个地方叫泰米尔，它发了大水，发了大水相当于整个地区是瘫痪了的交通，然后那个时候有一批中国游客，他是困在那个地方。在失联前，他们其实尝试性的跟大使馆，中国大使馆打过一个电话，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了。可是在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吧，然后大使馆他派了直升机到那个电话讯息的地方，把那几个中国游客接走了。然后当时因为那个我认识那个姑娘，那个姑娘在我们几个人的群里面发了他们登上直升机的那个背影的照片。其实那个时候那一瞬间你就特别想哭，就是你在异国他乡的时候，说实话是爱国的心会更强烈一些的。 嗯，对对对。那为什么要去尼泊尔做这样的志愿活动？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其实去尼泊尔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吧，因为到了开学，我已经现在是大四了，之前三年一直在准备保研，然后学业也一直很紧张，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校的社团活动就是学习。我觉得我好像回想一下，觉得自己的大学三年欠缺了很多东西，欠缺一些实际上的一些体会和锻炼，再加上那段时间其实挺浮躁的心情，我想去到一个能让我比较平静，然后能让我去寻找新的目标的地方，所以我就去了尼泊尔。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应该是那地方的人，他们那边的人都很朴实，他们那边的人呢很乐于去帮助你，哪怕你们是第一次见面，他们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放到你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整个一个月的相处下来，我确实心情平静了很多。等我再回到国内的时候，我也确实更加明白了自己接下来想要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收获应该就是英语口语，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们在国内没有什么说英语的机会，去了以后一个月活生生的把人给逼出来了。 嗯，对，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之后，去到另一个地方再生活一段时间，肯定也是会给自己带来一个很大的收获。那么最后啊，其实我了解到周围很多同学其实也都是很愿意参加这样的志愿活动，那就是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渠道去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吗？ 其实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埃塞克的组织，可以通过这个组织去申请，你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搜索当地的一些志愿组织，然后发些邮件也可以，或者说你可以去找已经从国外做过志愿活动归来的那些朋友，他们手上会有一些现成的资源，那样会更直接。 志愿活动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积极健康而又快乐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复杂而又高节奏的社会中，两点一线的生活让我们觉得单调而枯燥，我们用游戏、电影、电视剧、酒吧来填补稍有的闲暇时光，但每当我们静静的思索时，总感到心底有一丝莫名的空旷。 人活着的价值是自己得到快乐的同时也帮助了别人，当你帮助别人时所获得的快乐是做任何其他事情所不能比拟的。世界上最大的快乐是奉献和付出，试试帮助一个人看看，你会感觉到很快乐，对世界充满爱，生活也会充满阳光。 当人们向志愿者们道一声谢谢的时候，哪怕你是为了那个志愿者小时数而来的，也会因此而振奋不已，将利益所得抛之脑后，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 尽管你为了他付出了宝贵的时间，消耗了精力，晚上抱着酸疼的脚而叫嚷，而这正说明我们在做志愿过程中付出了真心真情，找到了志愿活动的真谛。 我参与过，收获到其中的那份真情就胜过一切了。这是一种美，它将使得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或者说，志愿活动就是为了消除社会上的某些不好的方面而得到人们的倡议与推崇的。我们为我们身边热爱公益、热爱志愿的小伙伴们点赞，也鼓励大家利用空闲的时间多多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愿人人都能参与志愿活动，找到它的内涵、它的真谛，用心去做，做有价值的志愿者。 感谢收听本期的红果园之声，我是播音翟静豪， 我是播音王蕊， 我们下期再会。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尘灰，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总有一份遇见唯美一段时光，灿烂一季花期，也总有一些交集经历刻骨铭心，依然选择放弃。最美的季节里总是开满聚散依依的爱恨情仇，一眼凝眸既是柔情万种，多少情意绵绵，美若寒香，一个转身便又是两个世界，从此叶落花飞，凋零满地。好久不见，欢迎光临音乐小酒馆，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曲中的悠悠时光。晚上好，我是主播丁元博。 我是主播蝙蝠玉。 我是主播李银彤。小时候把一片口香糖掰成两块，很舍不得吃，那时候就天真的想，等到我长大了有钱了，就一口气嚼一包，一定特别甜。可是当我们真的长大了，却很难再找到儿时口香糖的味道了。回首惊觉，天地无情，时光最难留，人生幻梦，岁月是神偷，偷走的是岁月，留下的则是情怀。那被遗忘的时光再次回到人们的记忆中，一次次的打动人们的心。 今天音乐小酒馆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由香港歌手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正如电影里讲的那样，做人半边家半边难，但人总要信。时间是最大的小偷，它带走了青春懵懂、无知莽撞，留下了从容、恬淡与感恩。一瞬间，我们都长大了。专辑封面上的李治廷眼神非常清澈，戳心的歌词配以李治廷纯净的歌声，让人不免想起曾经的青春记忆。放眼看岁月轻狂，细雨飘飘，心晴朗。 水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我，手一挥就再见，一敲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 山开，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忆，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小酒馆走向尾声了，你还可以登录喜马拉雅 FM 搜索民大广播音乐之声，找到音乐小酒馆就可以重复收听本期精彩的节目了。我是主播丁元博。 我是主播蝙蝠玉。 我是主播李银彤。 红尘滚滚，所有苦乐悲欢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历尽沧桑依然以一抹微笑的淡然面对尘世薄凉，时间让彼此渐渐忘了你我，而唯一能记住的是留在生命中的感动，还有阳光下那个灿烂的笑容。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